潘林和李一博议论的功夫，苏沐橙和周泽楷的角色终于就要相见了。周泽楷势头不减，但苏沐橙的气势同样不弱。沐浴成风这个超远程的枪炮师拿出的也是一个近战职业冲锋陷阵的架势，但就是在两个角色要见没见的前一刻，沐浴成风忽然停止了移动。这是观众有些疑惑，但职业选手们反应都快，尤其是在场边看着上帝视角，一下子就察觉到了苏沐橙的用意。峡谷并不是笔直的，是一条线，多少也有些弯曲曲折。苏沐橙的沐浴成风若是继续像之前那样前冲，那么最终的场面会和上一场一样，两人的角色将在自己极限射程外就相见。哪怕沐浴成风拥有超过君莫笑和一枪穿云的射程，也依然会是这么个情况。但是现在苏沐橙让沐浴成风提前一刻停止在这里守株待兔的话，周泽楷的一枪穿云赶过来需要走过一部分曲折，当他最终和沐浴成风的视角对上的时候，双方之间的距离将远比极限射程要接近。这个距离很快被职业选手们看出来了，就是对远程攻击手来说更能展示攻击力的一个距离。苏沐橙的选择竟然直接放弃了循序渐进，他与周泽楷的对攻将一上来就是顶尖爆发力的高潮。不只是如此，鉴于最近几次比赛中苏沐橙对于枪炮师火力线的出色演绎，各大战队的职业选手们早就开始盯着研究他的这一点了。这一刻看着这个距离，他们很快就有意识到，这个距离不仅仅是两个远程能充分展示攻击火力的距离，这个距离还是苏沐橙所能驾驭的火力线距离。也即是说，对于他来说，这个距离并不仅仅是充分，而且是极限。稳定炮架，算准了一枪穿云行进所需要的时间，苏沐橙忽然在这一刻让沐浴成风支起了稳定炮架，下一秒一枪穿云现身，轰轰轰轰，沐浴成风瞬间火力全开，大家几乎没有分辨出来他的技能次序，一枪穿云刚刚露面的位置，顷刻间就已经是一片爆炸的火光和翻滚的硝烟。这一瞬的高潮来得比所有人的预想还要强烈，沐浴成风的输出爆发力瞬间就被提升到了顶点。一枪穿云的处境当然不是很妙，没有任何人能轻松自如地面对苏沐橙驾驭的火力线。可是此时若真想避开沐浴成风的攻击火力线，说实话一点也不难，只要退上一退，转上一转。一枪穿云是在峡谷的这个弯口一转出现在了沐浴成风的视角内，立即就遭到了攻击。也就是说，此时的他只要稍稍一退，也就可能立即消失在沐浴成风的视角外，那么再强的火力线也不攻自破。但是所有的职业选手却都清楚，这个方法虽然简单又有效，但是周泽楷不会这样做，因为他追求的不只是结果，更还有场面。此时退一步避过苏沐橙的势头，但是他自己的势头就要软一分，轮回的势头更要软两分，软三分。这就好比一辆正在高速冲刺的赛车，无论前方看到何种障碍，不减速的绕过、飞过或者撞过，大家都会觉得十分过瘾。而这时若是来一脚刹车放慢速度，谁都会觉得很扫兴，更别提眼下一枪穿云或是一退，那等于是一脚刹车踩死了然后倒回去重新再来，这何止扫兴，简直是败兴之极。周泽楷不会这么做，哪怕这样更加稳妥，但是此时他所追求轮回所希望建立的是一往无前，是所向披靡。周泽楷身为队长，身为全队的核心，他就是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贯彻，这种关键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会掉链子的人，因为他从来都是只做不说，用行动向队友们传达声音。冲，一枪穿云依旧是向前冲，在一个枪炮师的火力线中，他和对方展开了对射，这种选择极不明智， 换在网游中做出如此行径的人，肯定是要被视为菜鸟，被老鸟们鄙夷，然后说教。然而现在，荣耀第一人却在总决赛的决胜局中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正应了那句话：比赛场上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菜鸟如此行径会被鄙视和说教，但是周泽楷呢？什么人敢去对他随便评头论足？看到周泽楷如此打法，普通玩家只能都露出畏惧的神色。在他们眼中，这就是能人所不能，不愧是荣耀第一人，不愧是绝世高手。现场掌声如潮，正如职业选手们所预料的，这种打法不明智，但是绝对的动人心魄。观众们最乐意看到的就是将不可能化为可能。轰轰轰轰，砰砰，加持了稳定炮架的沐雨成风火力更超平常，一枪穿云在这猛烈的攻击中偶有还击，枪声听起来是那么的单薄，但是周泽楷没有退缩。今天这场比赛从出场开始，他的脑海中就绝没有退这个字。无论何种情形，无论是否理智，虽千万人无往矣，他就有这样的气概。明明他是一个神枪手，明明他的职业并不具备这样冲锋陷阵的能力，但是他偏偏就能打出这样的气势，这让人禁不住想起在孙翔和一叶知秋来到轮回之前，轮回战队一直是缺一个这样的正面攻坚手的。但就是这样的阵容，轮回却接连拿下了两个总冠军。在决赛中，他们击败过队员各具特色却又以最融洽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的蓝宇，击败过经验丰富之极为冠军放手一搏的霸图。那个时候他们队中的攻坚手是谁？周泽楷。除了治疗无所不能，这不是一句空话，这不是夸大其词的形容，周泽楷确实有这样的能力，他确实有无所不能的表现。攻坚，此时的他就好像一个近战的勇士，面对枪炮师，他好像除了向前没有了其他选择一般，一枪穿云冲向前，一步两步三步，他的身上留下了无数爆炸带来的灼伤，没有人可以从枪炮师的火力线中突破却安然无恙。任何一个近战职业和枪炮师作战时都要想方设法突破这层屏障，他们大多会选择迂回，以对手无法意料的方式尽可能近距离地接近对手。可是在这张图上没有迂回的方式，只能正面硬闯的。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就以这一个连近战职业都会尽可能回避的方式不懈地向沐雨成风靠近着。他在靠近，他在攻击，这是他和一个真正近战不同的地方。他不是需要完全近身才能发动攻击，在逐步脱离火力线的过程中，一枪穿云的攻击越来越多，威胁越来越大。但是苏沐橙也不退缩，一枪穿云每向后一步，他就将沐雨成风的火力线向后一缩，他有能力在相当一段距离里都将火力线控制在巅峰。但是巅峰的爆发力不可能持久，不可能一直持续，这是连一个普通玩家都懂的道理，因为最巅峰的爆发力必然是将大量技能堆砌轰出的，必然是不考虑技能的循环和后续的状况下施展的攻势，才可称之为巅峰的爆发。苏沐橙是巅峰的爆发，从第一秒开始就是，面对周泽楷这样的对手，如此爆发都没能完全压制住他，摧毁他，还做保留。苏沐橙没有想太多，他料定了周泽楷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只会向前，永不后退，所以他选择了这么一个有明显破绽的打法，就是要让周泽楷迎难而上。可是即便这样，到底还是没能完全封锁住周泽楷，胜负没有这样简单的决出。而周泽楷如此死冲，也不是一味蛮干，一味靠技术来强持，他也在审视着局势，他也在观察着沐雨成风所轰下的火力线，他当然也无比清楚这样的爆发不可能持久，苏沐橙总会有调整节奏的时候， 除非他自信能在这样的爆发中击败周泽楷。但是就眼下的情形来看，这已经不可能了。周泽楷的一腔穿云在这样的爆发中顽强地生存着，生命被轰掉了一节又一节，但想让他倒下没那么容易。而他的还击因为沐浴成风是支起稳定炮架的缘故，所以一直不用担心命中率。虽然制造的伤害远远比不了对手的火力线，但是他清楚转机就快来了，就快了。轰轰轰轰，炮声依旧，但是即使是一个普通玩家，这时也可以看出沐浴成风的火力已经在走下坡路。现场的电子大屏幕和电视转播这时都给出了沐浴成风的技能数，让大家看到上面大量陷入冷却的技能。现场响起一片欢呼声，轮回粉丝都知道他们的机会来了。 好可惜啊， 职业选手们议论纷纷。苏沐橙这一轮用心算计了对手的处境，给对手设下了一个大难题，一个对手没办法回避绕过的难题，还能有比这更好的处置吗？没有了，所有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比这更好的手段了。这一番借势发挥已将对手的处境和自身职业的特点都充分发挥出来了。真是说有什么不足的话，那或许就是苏沐橙做得太极致，不成功就成人，他到底也没给自己留下丝毫退路。